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副古书片，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乔杉，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乔子，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狼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记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咱们说到这个泥腿僧坏事包张望跟着金莲花凤起小莲花鱼斗三个人暗坠着英王燕普和谭天，可就够奔万林庄。那么到了万林庄银沙盆这儿，过了浮桥，到了万林庄里边，拿住这个高粱之后，知道里边的道路怎么走了，这才够奔陶家庄。皆因为这个英王要够奔万龙藏风岛，陶家庄这是一个中转站，必投陶家庄。那么进庄的时候呢，三个人也知道是凶多吉少，这才有张望出主意。咱们呀，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谁也别理谁。生死有命，福祸在天，进去各办各的事情。当然了，能共进退是更好，但万一不行呢，谁能得活命谁走。皆因为这里边的人物啊，身份都太高，咱们呢，一是凭着自身这点造化，二来就凭这点机灵劲儿，倘若成功也无非就是侥幸二字。那么真说谭天燕普这些人物碰着哪位咱们也不行，定可是这么定的。进了人家陶家庄呢，三个人就分开了，不提凤七跟鱼斗，单说张望。南房中脊这一趴，一看对联，北房屋子里头君臣人等正在谈话，英王燕普谈天，还有本庄的庄主盖天第一手陶渊陶洞天，这正聊天， 说着说着话，人家陶庄主啊跟几位告别了，站起身行往院子里头走，乐下配这么一口宝剑，手扶剑把来到天井当院，用手一指南房上头的张望，说您这不下来净跟那趴着干嘛呀，这没羞没臊啊，这屋子里头几位不住嘴的骂您，您没听见呢？骂谁呢？说这骂人是这样，骂这人要没听见，这叫瞎骂胡骂。你这个一上班啊，有俩没来的，这领导呢专要说出这旷工的事儿，跟来的这些人说，谁不来我把他怎么样怎么样，这不白说吗？那没来的人只是没来，人家赶旷工就不怕你罚对不对呀、啊？你立规矩你给他白立没立一样，那这些不敢旷工的不敢迟到的呢，他还那样瞎呗。你要跟谁不对付，你要打他骂他，你找他去，你当面骂他，敢还眼你揍他，不敢找人家去，坐屋子里头背着人骂小嘀咕，就当面骂也不见得人家就还眼，人家不理你。骂人最没出息，骂人不理，骂自己，骂人不搭，骂爹妈，人臊着你。你打算跟人家吵，人不跟你吵，有涵养。那么你张望不在跟前，这几位骂你，我们早就拦了。似乎桃园这个身份，千岁您别骂他，谢小之辈，骂他干嘛呀？哎，这就是提不上的人物。就算您偶不留神一时疏忽，为他所算计，并不是显出他身份多高来。您嘴里头，您三位这聊着天带出他来了，这就高抬着他了，他日后就说古去了。某年某月某日，万林庄上，英王府昌富不臣千岁爷跟云台剑和燕普立胆侠谭天谭贵林谭大帅仨人不住嘴的骂我，骂我俩钟头没带重样的。您这就给着他脸呢，那就桃园早就拦了。桃园为什么不拦呢？咋瞧见他了？那就让大伙骂，暗中也得瞧瞧你有多大的城府。搁一般人挨着骂早就下去了，搁张望的仨字不理会那张望什么人物啊？张望挨骂长大的，咱们这套书有几位骂不化的？似乎像什么坏着班张望、病太岁张芳啊、孔修、孔春芳啊，这个你骂他，他不往心里去。嗯，你不骂他自己还找骂呢，这都是出坏主意的主。哎，蔫损坏，更何况张望年龄在这几位里最大，张望都60多了，一辈子独行独往的大贼，少小之时行走江湖心狠手黑，他明白生死攸关，这地方抢逞强没用。那么广桃园瞧见他了吗？当然不，你燕普也瞧见他，身份在那儿，南房那儿趴着一人，燕普能不知道吗？那燕普为什么不给他？燕普那么恨张望，为什么不过去擒他呢？这是咱陶家庄，你身份再高，现在君臣人等皆见山失败，乐破而走。到人陶家庄这儿，这本身就寒碜，太丢人了。那见山多大失败？见山之事，敢说英王藐视西安侯的万隆藏风岛？英王可是亲王，身份大。 西安侯不行，西安侯差着辈儿，而且这个侯爵比王爵身份也差着。那保西安侯的人跟保英王的人也不一样，地盘也不一样，所以那么大的剑山现在失败了，等于以高就低，往万龙藏风岛这儿跑，这是出于下策，迫于无奈的。这个面子呢，就要给人家桃园，在人陶家庄，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所以燕普不肯强出头，暗含着也有点考教桃园的意思，看你陶洞天怎么样。净听说桃园盖天第一手，有能耐，文武双全，运筹帷幄，堪称帅才。你们家现在进贼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要真说不知道，我伸手拿着等于打你脸一样，我也不得罪这人。果不其然，桃园这一告席，燕普就明白了，这儿有千岁跟我还有谭颠在这儿，有多的事也不能走。他要告席出去就有重要的事，什么事重要？就是拿这张网。赶这儿到院子里一说这话，张望再不下去不成了。屋里这三字骂你，你假装没听见，装聋作哑，那说明你有涵养有城府，那我赞成你。可这是我们家，您老在我们家南方趴着算怎么一出啊？有什么事您下来说，点名道姓儿往下叫你。张望也准知道这会儿要说一走也走不了了，人家瞧见你了你还走，上哪走去？那怎么样啊？那就得横着点了。哎，下去也死，不下去也死，那为嘛我不冲点光棍呢？站起来了，亮自己的军刃，一对点钢峨眉刺，头陀脚踹中脊，往房上那么一站，呆，姓陶的，弥陀佛。他这一念佛，屋里那老三位气得直哆嗦。就这位，一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吃斋念佛，办的事是又狠又辣。那英王，说实在的，阅历啊，江湖经验呢，差点。那燕普、谭天都够身份的人了，那茬儿多老啊，也让他给玩了，让他给算计了，恨他呀。好像没死张望手啊，他还念佛，可气。那姓陶的，到你家应当我拍门，大大方方来。可是奈何一劫，不是为你来的，为的是你屋中现在藏匿的国家反叛。都到了这儿了，那就怎么吹嘘怎么说了，什么大说什么。张望也知道不横着点是不行了。那么我为拿的是英王、燕普跟谭天，你要识相呢，你乖乖的把这三个人交出来，免得我费事。也就是我张望，你别瞧我江湖上野鸡没有名儿，草鞋没有号，我是无名的鼠辈，我敢独探你的万林庄。这话说的，独探，这话给谁说呢？给凤琪跟于斗说呢。你们俩人别露面了，我一人先都盯下来。就即便我失手被擒了，他那倒大意了，放松警惕了，这叫牺牲我一个，保全全局，弃卒保车的意思。张望高人，我独探你的万林庄，到陶家庄了怎么样？我一人来的，不含糊，一会儿啪动手把张望擒了，或杀或囚都无所谓。那哥俩暗含着好运动，自己也有个搭救，有个盼儿啊。 陶渊听完他这话乐了，那你要拿剑山君臣现在就在屋中，你倒伸手拿呀，你站在房上干什么呀？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张王一瞧不下就不行了，捧自己的双刺，脚点中脊，由房上蹦下来了。陶渊往后一撤身，就是推自己的剑背，让自己的剑袍嘎嘣一下，大拇哥舔崩簧，宝剑出匣，二指一掐剑诀，一压这剑身，抬头看了看和尚。你瞧和尚往这一站，一捧这双刺，俩眼不瞧陶渊的眼神，看什么？看你这口宝剑，憋着扎你前心，不能看前心，让你瞧出来了。你好比说我一抬头一看对脸，这人老拿眼瞄我这前心，那他就可能是要扎我这儿。说行话吊坎叫领招，不能办这事儿。那行走江湖一辈子，手段老辣一极了，搭着这俩眼皮，藏住眼光，捧双刺看你这口宝剑，盯着你。陶渊就知道张望是个会的，到这份上也就甭废话了，往前一垫步，捧双刺，上边的左手刺奔咽喉，下边这刺奔下腹，双刺一分上下，差一下就到了。陶渊呢，摆自己的宝剑，招架接环，跟张望一动手，也无非就是三招两式，握腰抬腿，嘡啷一下，他这个双刺撒手，人趴下了。陶渊有能耐，擒张望，把张望绑了。张望自知免死，不能够了，打算活着那是姥姥了，不成了。嘴里边不饶，好厉害的陶渊罢了。张望此一次独探你的陶家庄，失手被擒，死在你手，不算冤枉。干嘛老瞄这独探呢？就告诉那二位，你们要听见了也别往下来了。另外呀，我不是死在你燕普手里头，也不是死你英王，我死陶渊手里头。想的是这样，奈何一劫，他不了解凤琪这人的人性。凤琪来没来？来了。凤琪北京人，凤少，旗人出身，哎，打小人称少爷，有的是钱。怎么叫凤少爷呢？这名儿怎么得来的呢？那是急公好义，天天施舍。您要听过钱文书，您知道，他这师傅就是他花钱救来的。剑客爷化妆成一倒啊，凤少爷呢？这名儿怎么得来的呢？那是急公好义，天天施舍。您要听过钱文书，您知道，他这师傅就是他花钱救来的。剑客爷化妆成一倒啊，他那动恻隐，下大雪一看，哎呀，老头可怜，救家去，好吃好喝招待着。剑客一看，这孩子行，教一身能耐。所以凤琪这人呢，瞧不了别人落难，更何况跟自己一块来的。这一看张望被擒，张嘴还骂，陶渊没搭茬，凤琪搭茬了。呸！张望，什么叫独探陶家庄啊？你特意的藐视剑客门徒了，既到这儿，哪能让你一人独自赴难呢？分明是你我二人双探陶家庄。陶渊一听罢了，剑交左手推阴然，抬头观瞧，一瞧西房上站着一孩子，漂亮。二眉间隐隐约约一朵金莲花，月光之下烁烁放光，好看，长得也俊呢。那不是外人，剑山的两次驸马。凤琪好，人样子也好，把式也好，剑客门徒。今儿晚上我们家热闹了，该找我陶渊露脸。 就一个一个来，多麻烦。最好打捆一块来，全逮。有跟着鹰王坠下来的这些个人，最好一块来，我今儿晚上全部全给这么抓了。用手一指，你是什么人？张望敢报字号，凤琪可不敢报字号。为什么？凤琪难了。第一，剑客门徒下去打不过人，丢人可不是丢我的人，丢我师傅人，我师傅不能丢人，因为我师傅是四大剑客头一位，董乾、董化一。我师傅把铁球丢了，那归他自己的事。打我这不能给我师傅丢人。另外，凤琪呢，他有点亏心，怎么亏心呢？他家伙没了，笔管枪呢？早就丢了。这一对笔管枪一丢啊，他下去动手就是拳脚暗器，猛击夺速由防正往下一冲，看着扬手要打，实际不是，他有袖箭，老师教给他24支袖箭，这一报字号下去再跟动手，一抬手给人一袖箭，不成，剑客门徒干不出这事儿来。叫张望行了，张望是因为有家伙，他用家伙，他要没家伙，他要用暗器，他不管那个。凤琪还是老实，人家用手一指的，让他报名，他顾忌太多。再有一个，我还报名呢，我老站在屋里坐着呢，怎么报名啊？多寒碜啊！咬住了牙，小孩不言语，愣从西房往下窜。这手一晃面门，说了一声你看打吧，一扬手嘎嘣一声，瞧着这挥拳往脸上打，实际这袖箭出来了。桃园大惊，桃园一看他赤手空拳，不知道他怎么路子，见他这手都没往过让，爷这手带头了，一看他晃面门，肯定是那手拳来，往后微微这么一斜身，眼前寒星一点，暗器到面门了，可恼。桃园一看，这孩子比他还损，这叫怎么打仗啊？瞧着没家伙，一抬手给一暗器，还得说桃园功夫钝，腰上有功夫，铁板桥啪往后一扬身，这只袖箭贴着鼻子尖过去了，还得倒手让宝剑，干嘛？人往前一近身，自己吃亏了。这个地方呢，凤凰大学窝借着让身的这机会，这只宝剑可就出去了，头不回，回不过头来。那凤琪得夺宝剑，凤琪一夺宝剑，剑势走空，挺腰人站起来，一挥左掌，又一袖箭，嘎嘣一声，二只袖箭到了。那桃园还让你老打，你这24支左一只右一只，俩人一够上脚步了，这袖箭打远不打近，够不上人家了，人家手里有家伙，他没家伙更吃亏了，三招两式一抬腿，梆当一下踹躺了，把凤琪也拿了。屋子里头君臣人等一瞧，盖天第一手，名不虚传，文武双全，张望凤琪，就说年轻，就说本领差点，也不含糊，可以。瞧桃园陶洞天拿凤琪，不费吹灰之力。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Oh, my God.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